这里的位置隐蔽，顾元白的眼睛在黑暗中只能看清一道更黑的人影。这道人影隐隐约约传来了汗味，离得这么近，对方浓郁的男人气息轻易将顾元白包围。顾元白扯了扯领口，不太适应地往旁边走了一步，但很奇妙地不想离开。这些天难以安稳的情绪好像找到了港湾，或许是因为此刻的黑暗带来了安心。突然有人冲了过来， 让一让，去下洗手间。 手里的酒不小心全洒了出来，顾元白沉着脸从怀中掏出纸巾递给身边的人。 啊，抱歉啊，洒了你一身。 黏糊糊的上衣贴在身上，薛元反而大松了一口气。 没事。 他转身就要离开这个诡异的让他走不动路的人。 这家的工作得辞了，小皇帝还等在陵墓中等我践行诺言，我却在这里莫名其妙的多看别人两眼，这两眼对得起元白吗？ 没想到让他心烦意乱的客人也跟了上来。 哎，我会同你的主管说明原因的。 薛元脊背的肌肉群又紧绷了起来。顾元白一路跟着他来到员工换衣间，薛元打开自己的衣柜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顾元白正靠在门框上，长腿交叠，低头打着火，火光在他脸上明明暗暗地跳跃着，眼角垂着，鼻梁高挺，张扬恣意的长相和小皇帝完全不一样，可薛远却有点紧张。他双手放在腰带上好一会儿，咔嚓一声才解开了铁扣。衣服包裹下的上身强壮，白色背心也被金黄的酒打湿在身上。薛远正要卷起白背心，身后就传来声音。 身材不错。 顾元白随口夸了一句，薛元冷静地深呼吸了一口。 这里的人怎么都这么不知羞耻？ 衣服半脱不脱，腰腹处露着，火烧一样难受，泛着痒意。顾元白低头玩手机，像是平淡的炫耀。 我男朋友身材也很好。 男朋友？ 薛远在脑子里扒拉扒拉，知道这三个字的意思后，心情突兀变得奇差无比，甚至隐隐怒火中烧。一声清脆响声，地摊货上买来的背心无意识地被他撕成了两半。顾元白奇怪地看了他一眼，被这个保安敏锐地捕捉到了。先前还像是害羞的样子，现在却含着火带着气，直直地瞪了回来。 你有男朋友还看别的男人？ 不是吧，弟弟，哥哥只是随意看你一眼。人鱼线再漂亮再性感，都不如我男人好看。 他脸上写了一行你没什么可看的无趣表情。薛远被这表情气得理智全无，满脑子全是。 老子还比不过你男朋友？ 他双手搭在裤腰，先意识一步将拉链拉到底。顾元白顺声音看去，就看到两条大长腿加一个黑色内裤边。顾元白掐灭了烟，转身就走。休息室的门被他大力摔上。 你他妈有病吧？ 顾元白冷着脸走远，室友给他打了电话。 白哥，你在哪儿呢？ 马上回去，回去再说。 这是生气了？ 顾元白压下刚刚看到的那一幕，咬牙切齿的心道变态。 长得帅身材好就能为所欲为了？ 他飙着冷气来见了舍友。 走。 舍友紧张犯怵。 好好好，走走走。 白哥这怎么了？哥，谁惹你生气了？ 你想给我报仇？ 报他丫的，四打一撸袖子就上。 顾元白余光一瞥， 就看见熟悉的变态又顺着走廊走了出来，正左右四处看着，有点着急的模样。他身上新的工作服外套大敞着，里头破破烂烂的白背心跟玩情趣一样，结实的胸膛和腹肌隐约，脑门上还有一层汗，汗珠子在暧昧的灯光下像散发迷人气息的蜜糖。 变态， 顾元白小声骂着， 路上瘾了。 舍友们没听到他这声话，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顿时极度羡慕。 靠，现在酒吧保安要求都这么高了吗？ 身边有男生遮不住兴奋和羞涩。 哇，天才呀、啊、 哇，又高又帅，看起来很野啊，天哪，表情好凶啊。 顾元白眼皮猛跳，埋头就往外走，预感不好。他的预感太准了，没走两步就有人追了上来，一把拽住他的手。周围偷窥的视线猛地热烈翻倍，顾元白深呼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， 顾元白，这里是现代社会，你是社会主义好青年。 他耐着性子回身，不忘抽回自己的手。 有事吗？ 薛元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，他明明心里眼里全是顾元白，永远只会爱顾元白一个人，但刚刚看到这个人要走，却慌里慌张地追了出来，追上后看他排斥自己的动作，又烦躁地自找难受，说话带出了不爽。 门口乱，我送你回去。 不用。 快步离开，窃窃私语声传入耳朵里。 这帅哥也好帅啊， 感觉不好接近。 香水味烟酒味被抛在身后，顾元白被热风一吹，瞬间清醒了过来，去马路边上拦车。薛远默默在身后跟着，凶神恶煞地吓走了几个想要去跟顾元白要联系方式的人，藏在酒吧门内看着他。人群来来往往，几乎没人注意到站在这里偷窥外面的薛远。薛远不适应现代的生活，他好像是孤零零的一根风筝，线头随风飘着，居无定所，茫然无措。没人牵着他，没人拽着他，一切的人事物都陌生得很。他们说的话，薛远需要用很长时间才能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。高楼大厦，钢筋铁泥，像是牢笼，压得薛远快要挺直不了腰。顾元白打到了车，让舍友们先上去。舍友招呼他上车的时候，他却突然迟疑了起来，不由自主转过头朝酒吧看去，什么都没有。身后舍友惊叫声响起， 白哥躲开。 摩托轰鸣响起，飞车党从路边飞逝而过，顾元白及时被一个人拉住，然而两人平衡不稳，相接摔在地上。薛远下意识护住顾元白的重点部位，遭受重击的手臂发出咔嚓一声脆响。